的心海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记者近日从市住建委获悉，本市保障房取消全市大摇号之后，各区的公租房将由各区组织分配，进一步推行直住平衡。对于经济申请人来说，要么需要具备项目所在区的户籍且在本市工作，要么需要在项目所在区工作。今天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从7月13号起，通州部分区域将采取分时段交通禁限行措施，在禁限行区域内每天6点至23点禁止载货汽车、专项作业车通行，全天禁止拖拉机、三轮汽车、低速载货汽车、蓄力车通行。根据国家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，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40.8 平方米，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36.6 平方米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45.8 平方米。质检总局日前约谈大众、通用、奔驰公司，通报高田气囊气体发生器破裂问题缺陷调查情况，并要求企业履行缺陷召回法律义务，消除安全隐患。该问题在中国涉及37家车企、2000余万辆汽车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就这样。 旧时北京的孩子夏天最高兴听到的就是酸梅汤、玫瑰露、大碗的雪花酪类这样的吆喝，对于胡同里的孩子来说，这是有着巨大的诱惑力的。于是孩子就会磨着大人要上两个铜板，然后拿上大碗跑出来向卖雪花酪的小贩买上一碗。相比较而言，可能现在的孩子对于夏天的味道的感受可能就只是冰的橘子汽水吧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温岚《夏天的风》。 是能集众人之力，成细节之美。顶呱呱集团上市三周年之际，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，再创辉煌。贷款代办、知识产权、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，就找顶呱呱。电话5251400，上小顶网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怕伤悲，偏偏爱让心沉睡。我独自走在寂寞的长街，回忆幕幕重演。我告诉自己勇敢去面对，就算心碎也完美。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，泪水化成雨下满天。如果我和你还能再见面，就让情意就能能圆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高跟鞋、拖鞋和厚底鞋基本上在夏天是每一位女生的标配，可是对于司机的话是非常不合理的。身穿高跟鞋、拖鞋和厚底鞋是非常不利于驾驶的。甚至有一部分的女生喜欢赤着脚开车，要是稍微不注意的话，出现紧急情况简直就是给自己挖了个坑。

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到凋谢任你陶醉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到凋谢任意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到凋谢任意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往事如风，痴心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。 北京大学2017年本科生的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，数千名毕业生参加。北大校长用自己失去去师范读书的机会却来到北大学习的事例，表达了保持健康平和心态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。他借用尼泊尔的祈祷文中，给我平静去接受无法改变的，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，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这两者，这样一句寄语献给毕业生。今天999，我是亚威，你还记得当年的毕业寄语吗？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，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，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，熟悉的声音已不在。你说你要离开，明天还会还记得爱，转身不算告别，分离却分不开。若是遇见从前的我，请带他回来。

当街边的车催你放手，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。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动一举，都是我所有的记忆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伴随着东三环国贸桥上两条车道的封闭，东三环主路三元桥西至分钟寺桥东大修正式启动。在十月底完工之前，该路段夜间0点至5点将占用车道施工，提示途经司机注意安全，白天道路通行不受影响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北京儿童医院、北京口腔医院等本市多家三级医院发布消息称，正式加入到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，成为北京市异地就医定点医院。今年暑期，交通执法总队通过大数据分析，将对八达岭、十三陵、故宫等23处热点地区重点监控，打击黑旅游等扰乱交通秩序的行为。郊区公路两侧山体多，排查山体隐患一直是难点。在降雨前后，郊区公路上飞起了无人机排查山体隐患。负责郊区公路养护的北京市政路桥养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，降雨前已经通过无人机等装备对山区的易塌方路段、下凹式立交桥等提前排查和布控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我记得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月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，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疼。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，你的承诺我竟没怀疑过，反反复复要不是当初的温柔，毕竟是我爱的人，我能够怪你什么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再看看离开他的眼光，他一帆平常，冷淡中露出破绽，爱像迷藏，不能陪你们伪装，爱他就说吧，别为我乱了心肠，我不是真的把你拱手让他，情有可原对我也算是背叛，所有的自私和嫉妒和不想原谅，几乎让我接近疯狂，我不是真的把你拱手让他，爱怎么可能是说好就生话，与其让三个人该有的快乐走样，我宁愿独自退场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， 4S 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小鼠的麦田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比如收割机留下的麦茬深处是父亲点种的玉米苗，刚窜出地面六七公分，露出了五六片幼叶，被火辣辣的太阳连日蒸烤着，一副柔弱的模样。父亲很着急，去地里看了好几回，回来自言自语，要是下一场雨多好呢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疏忽温风至，因寻小鼠来，趁着大雨后暑气未至，享受片刻的清凉吧。北京大学2017年本科生的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，数千名毕业生参加。北大校长用自己失去去师范读书的机会，却来到北大学习的事例，表达了保持健康平和心态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。他借用尼泊尔的祈祷文中，给我平静去接受无法改变的，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，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这两者，这样一句寄语献给毕业生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你还记得当年的毕业寄语吗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